Radio， 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为我介绍了他身边的几个姑娘，他们当中有人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甜蜜，有人却为了达到目的而利用爱情，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姑娘，手机响了，不接啊？ 不接。 哟，怎么回事？谁的电话？ 我室友。啊，不，准确的说是前室友。 前室友？ 嗯，他叫小新，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俩住在一个宿舍。不过现在他搬到他男朋友家里去了。 你们闹矛盾了？ 也没有，主要是我有点看不上他。 看不上他？为什么呀？ 他那个男朋友得有200多斤，长得还特别丑，要是在以前小新连看都不看一眼，可自从这男的有了美国绿卡，小新就开始主动和他接触。小新很漂亮，那个男的自然是乐开花了，所以两人很快就在一起了。而且确定关系之后啊，更是天天腻歪着。这男的也是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宿舍送花，视频电话什么的更是家常便饭，小新还一口一个老公的叫着，可亲热呢。直到搬走的前一天，两人还在计划着结婚的事儿。然后搬走以后不到一个月，两人就办了婚礼。 这意图也太明显了吧。 就是，他就是想和有绿卡的人赶紧结婚，凑够2年自己就能拿到绿卡了。 那他为什么现在又给你打电话呢？ 嗨，还不是结婚以后两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其实他中午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她老公打她，还说她从家里跑出来了没有地方去，只能一个人在学校的一个24小时的图书馆里坐着。要知道国内的中午可是美国时间的大晚上，我跟她说一个女孩大半夜在外面不安全，劝她赶紧回家，没想到她哭得更凶了，还开始跟我抱怨起她老公，说什么时间一长那男的也不浪漫了，也不送花了，还时不时的找茬吵架，出去也开始让小新花钱了。这不，他们这回吵架的原因啊，就是小新觉得自己这个月花了钱了。 哎，等等，难道小新之前在美国都不怎么花钱吗？ 嗯，他基本花不到什么钱，住是在老公家，每个月可以省差不多1000美元左右的房租呢。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吃饭的钱也基本都是她老公花的。后来可能是时间长了，没什么新鲜感了，再加上她老公的钱也不够花了。总之， 小新说从这个月开始，她老公经常借口没带钱包或者没有零钱了，吃饭买东西的钱都是小新花的，加起来得有将近1500多美元了。小新的家境一般，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省吃俭用的供他在国外读书。他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挺节俭的，一个月的花销也就1000多人民币，所以这1500美元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哼，小新还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下他的账本呢。有一天，小新买了6袋车厘子，一共花了45美元，她老公吃了4袋，老公给车加油没带钱包，一共花了30美元，也是小新付的钱。前天去超市，小新又给他付了140美元的零食钱。 嚯，够详细的。 哼，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跟他住在一起的那2年多，我几乎没有见过他记账，不知怎么突然就开始记账了。我甚至都觉得他根本不喜欢这个男生，只是喜欢一个免费的饭票罢了。哦，对了，最重要的是能拿到美国绿卡。我不知道这充满铜锈味的爱情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想踏踏实实的工作，将来和自己爱的人过着简单的日子，没有猜忌，也没有利益交换。 这不是对爱情和婚姻最基本的要求吗？ 按说是这样的，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圈子的问题，反正我周围那些人好像都是带着功利心去谈恋爱的。哎，不对，彩霞是个例外。 彩霞？彩霞是？ 啊，她是我之前暑假回国的时候在一家公司做实习生时认识的，她叫赵彩霞。我进公司的时候她刚刚从实习生转成正式员工，所以帮了我好多忙。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他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老气啊。 好多人都这么觉得，不过他长得并不土，虽然算不上漂亮，但整个人很有活力，很阳光。他笑起来特别好看，就像是那种冬天里的太阳，一看见他就觉得暖暖的。因为他负责带我做项目，所以我们平时接触还挺多的，人很随和。记得有一次中午休息，我和彩霞在一家饭馆碰见了，就坐在一起闲聊。我就随便问了一句她周末都干什么了，她说她周末的时候帮男朋友搬家来着，两个人还一起去了超市买过碗瓢盆什么的。虽说搬家很累，不过她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她男朋友晚上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犒劳她，还有她最爱吃的红烧肉。彩霞一边说一边笑，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看她那么幸福，我就忍不住八卦地问她和她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她脸当时就红了，还不好意思说呢。后来我反复问她，她才告诉我。 你也真是够八卦的，人家不愿意说你还追着问呢。 因为在我的生活中真的很少能见到这么幸福的情侣啊，而且她也没生气啊。后来她告诉我，他俩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了，算是一见钟情吧，彼此还都是对方的初恋。两人是在一次讲座上认识的，后来因为都在社团的原因接触也多起来了，也没有表白，糊里糊涂的就在一起了。大学毕业以后，两人就一起考到了上海读了研究生。现在她男朋友在北京的一个公司找到了工作，彩霞就跟着他来了北京。哎，你是不知道，一说起她男朋友，她脸上的笑就没有停过。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俩根本不计较日子过得艰苦。 哟，他还给你讲了两个人一起吃苦的幸福呢。 对呀、啊、他们俩的老家都不在这边，彩霞的男朋友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彩霞呢为了离她男朋友近一点，就在她男朋友的宿舍的旁边呀租了一个小地下室。虽然地下室只有一间屋子，还没有窗户，墙上都发霉了，但是房租便宜啊，每个月才1000多块。彩霞她男朋友有时间的时候就过来陪她，没时间的时候两人就发微信联系。说实话，我都不敢想象彩霞的生活环境，可即使这样，彩霞依然觉得很开心。这不，前一段她还和她男朋友正计划着 明年或者后年把婚礼给办了。 真让人羡慕啊。我相信啊，这样一对年轻人，就算现在日子苦点，但是只要两口子同心协力，以后的小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没错，所以你说这样踏踏实实靠自己的努力过日子不是很幸福吗？可这世界上却还有那么多靠着玩弄别人感情吃饭的人。 还在生你前世有的气啊？ 不止他一个，也不只是中国人。有一年寒假，我去佛罗里达州找朋友玩，那个地方的气候特别像海南，即便是大冬天也可以穿着泳衣在海边晒太阳。我刚到的时候，我朋友就叫了好多人一起吃饭，说是要给我接风。大家一起去了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在饭桌上我们喝酒玩游戏，正高兴的时候，一个坐在我对面的男生突然出去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回来拿上包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怎么？ 我也觉得奇怪，就问我旁边的姑娘是怎么回事。她就跟我说，这个男生经常这样，还让我别管他。他这么一说，我自然就更奇怪了。可是我朋友也冲我耸了耸肩，表情也挺无奈的，我就没有再多问什么了。第二天大家一起约了去塔帕潜水，昨天走的那个男生本来也和大家一起说好去的，可是我们刚换好潜水服，他就又跑来跟我们说，玛丽现在想吃布法罗辣鸡翅，他要回去给玛丽买，说完就又走了。你是不知道，从我们潜水的地方开车回市区得一个多小时呢。 这个玛丽到底是谁呀？前一天的事儿也是因为他吗？ 我也想问呢。所以晚上的时候我和朋友闲聊，倒是他先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你就不好奇今天走的那个男生是谁吗？我说，我更好奇玛丽是谁。他就跟我解释说，玛丽是他们学校的校花，还说玛丽刚来学校的时候就有好几个男生追她，今天走的那个男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哟，那这么说这个男生追到了？ 没追到 啊。 反正玛丽从不承认是他女朋友。 那玛丽怎么还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买吃的呀？ 你是不知道，玛丽是出了名的情场高手。想当初这个男生为了跟玛丽表白，特意买了一大束玫瑰，玛丽收了玫瑰以后却和这个男生说了一些所谓的难言之隐，还说什么他们暂时不能在一起什么的。说到最后啊，这个男生竟然说愿意等玛丽两年，在这两年里玛丽所有想要的东西不管多贵多远，这个男生都会想方设法给他买到，而且只要玛丽一个电话，不管刮风下雨随叫随到。 啊，这也太贱了吧。 爱情的力量嘛。哎，据说有一次教授找这个男生说事情，这个男生在去找教授的路上接到了玛丽的电话，玛丽说她要去一个朋友的聚会，让这个男生送她。这个男生当时都没犹豫，直接去送了玛丽，让教授足足等了他两个多小时。 这么不知轻重啊。 知啊，玛丽比教授重要啊。不光是这个，玛丽要是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这个男生就更紧张了，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就这样，玛丽像个公主一样的被这个男生宠着。 哎，这玛丽得漂亮成什么样啊，能让别人这么神魂颠倒的？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看到了。我朋友给我看了玛丽的社交主页，里面有一张她的近照。确实得承认啊，长得是挺眉清目秀的，身材也不错。不过最扎眼的还是他手里拿的那款限量款包包。朋友跟我说，这包就是那男生送他的节日礼物，8000多美元呢。他收到这个包以后就天天在学校背着，还和他的朋友们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个男生送了他一个包似的。 说到底这玛丽就是在玩他吧。 太对了，而且他也不遮着掩着，他都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了好几次了，说他不喜欢这个男生，只是觉得他家境还不错，所以不想拒绝。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俩不般配，那个男生长得一般，还有点微胖，虽然穿着一身名牌，但总有一种土大款的感觉。像玛丽这种万人迷的女生看不上他很正常，在玛丽看来，这个男生不是她男朋友还能对她这么好，这就够了，她可享受了。 哼， 我估计跟玛丽有这种关系的男生不止一个吧。 嗯，不知道，像玛丽这么复杂的女生，我朋友也不愿意和她接触太多。其实之前好多人都试着劝这个男生别傻等了，可他用情太深，竟然为了玛丽和大家翻了脸，还说大家挑拨他和玛丽之间的关系。从那以后啊，几乎就没有人愿意管他俩之间的事儿了。我虽然没有见过玛丽，但是我都能想象到他最高兴的时候可能就是收到了那些个限量款名牌包包的时候，或者是在朋友面前炫耀一下这种优越感的时候吧。 哎呀，这样靠物质和虚荣来满足自我的女生迟早是要吃大亏的。 谁说不是呢？哎，我真的不能理解小新和玛丽的这种思维，这物质的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去利用别人的感情。哎，你看过《倚天屠龙记》的小说吧？ 看过。 你还记得张无忌的妈妈在临终前跟张无忌说的那句话吗？ 嗯，这个。 他说：“孩儿，等你长大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哦，我想起来了。 当时看这部小说的时候觉得这句话没什么，可是现在在我周围的那些姑娘身上，这句话可是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这话可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啊，一个人的外表和品行可没有直接的联系。按照你的思路去推，难道说越丑的女孩就越不会撒谎吗？ 不是那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漂亮的女孩有时候会利用自己的外表去给自己谋利，这一点确实比长相一般的女孩子有优势啊，所以我一般都对美女敬而远之。我还是更喜欢彩霞那样的妹子，我很喜欢她说起男朋友时脸上害羞的样子，喜欢他俩之间那份纯洁的爱情。只要两颗心在一起，即使日子再艰苦，心里也是甜的，这才是真正嫁给爱情的样子。 我也确实很欣赏彩霞的爱情，不过要说真爱和外貌的关系嘛，哎，这样，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好啊。 这是你的女士鸡尾酒。 它的名字就叫女士鸡尾酒啊？ 对啊。 看着有点像果汁，味道一定不错。 尝尝看。 对对，这么辣，老板你骗人，这哪是什么女士鸡尾酒，这是给大老爷们喝的吧？ 这真的是女士鸡尾酒，不过它是由黑麦威士忌、潘诺利口酒、香草利口酒和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口感非常辣，很多人都被他的外表骗过。 哈，老板你欺负人，骗女孩子喝烈酒居心何在？ 那些被你说成是骗子的漂亮姑娘会不会也会骂你欺负人呢？ 哈，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其实啊，我想说的是，人的外表总是有欺骗性的，所以有的男人会被漂亮的外表蒙蔽，却没有看清那些姑娘内心的狡诈。但你也千万不要以为相貌平平的人内心就一定单纯，相对的，漂亮的女孩中也有很多单纯善良的。说到底，以貌取人是一种最不可取的识人方式。如果你真的相信越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那不就像你故事里说的那些男孩一样，都被外表蒙蔽了吗？ 虽然说我也知道不该那么绝对，但反正我见过的漂亮女孩都那样。 虽然你出国留学过，但我还是要打击你一下，你所看到的世界还是太小了，人际圈子也很小。等你再大一些，接触的人再多一些，你就会发现这世上的人形形色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不过你的想法中有一点我很同意，最好的爱情就应该是像彩霞那样的，